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l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希望大家已经系听呢只歌听到好习惯咁就好啦。我应该就好习惯噶啦，因为咧我唱呢只歌同埋听呢只歌同埋播呢只歌咧，唔止廿几年噶啦，吓应该数唔到咁多吓，即系一倍咁多嘅时间。但系唔知点解我就唔会厌噶，可能就因为咧每一次翻嚟呢个二千靓歌再重聚咧，虽然系同一个地点啦，同一张台，同一个麦，同一班朋友，阿坚哥同埋阿 Vici。啊，唔知点我唔厌你哋嘅咧？啊，点解嘅咧？应该要好见到你都憎噶啦，又系你，哇！喺十几廿年啦，个个礼拜如是者，重复又重复。但系咧，唯一一样嘢不断重复咧，我都唔会厌嘅，就系、是、二千靓歌唱歌，同埋唔系我唱啊嘛，唔系我同 Vinny 唱咁简单啊，而系有嘉宾嘅。今日嘅特别嘉宾。两位年青人啊，喺佢哋咧就系即系多方面发展嘅。咁首先咧介绍即系我哋都经常都会见到啊吓，喺 TVB 嗬。 系 谭永浩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永浩， 系 啦永浩你好啊。咁啊，次次见亲你都系同阿大王啦吓， 系啊， 同阿大王咧一齐主持嗰个节目，主持咗几耐啊？都好耐啊你。 都其实我。加入咗两年几啦， 两年几，两年几，即系我哋而家讲嘅就 系 流行都市啦。 咁 啊，流行都市就系一个 variety 嘅，好好噶，有好多啲健康嘅信息啊，又有靓餸食啦， 你 好有口福、啊， 都系噶， 都几个名厨喺度表演噶， 三姐啦， 系啦， 之前有宝哥啦， 系啦， 星哥咁样，系 啦，系啦，咁你哋真系有得食噶， 真系有得食噶， 系咪？佢真系认真煮，唔系就咁样，对住个镜头算噶嘛？ 唔系噶，因为佢嗰个意思就系想咧，家庭观众睇住佢哋煮，真系自己学到夜晚可以煮咯。 系啊，佢嗰啲真系好实在噶。我喺在場我都食過， 係啊係啊，通常拍完嗰一 part 就大家排住。 咁另外咧，佢個好拍檔啦，真係好拍檔啦，因為咧唔係淨止今晚嘅拍檔，係杜以晨。冇读错啊！ 冇啊！ 呢、這个呢、這个名字，你以前叫小乔噶，好似 系啊系，我妈咪帮我改咗个名字叫小乔，咁就 小乔啊！哇，小乔哇系一个好出名嘅女士嚟噶，喺个历史上边， 妈咪就系中意佢靓咯，佢希望佢个女都可以咁样。都是好彩的，跟住但是大家记得这个名字的同时呢，我都希望大家记得个作品，所以就有个艺人的决定，就改了个以晨这个艺名了。 艺名为什 么？以晨本身有两个名字可以揀的，一个叫以凡，即、就是凡人的凡，一个就是以晨，这个时辰的晨。我揀了以凡，妈咪就说、哎、好烦啊。那就不如讲以晨啦，那就希望我真的可以专注自己的工作啦，同埋努力努力咁样。 系啦，咁而家你嘅工作咧，即系好多如果睇开你嘅都知噶啦，就系、是、做好多舞台剧啦、音乐剧啦，咁诶亦都系有歌手嘅身份啦，仲有啲咩身份添噶？ 有拍电视剧啦，有拍电影啦，有 YouTube 啦， 哇， 跟住就系、是、哦，原来系一个打杂。 唔系就即系样样，即系而家我觉得香港嘅。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兴日本嘅时候叫艺能界、因为而家咧就唔系就咁娱乐圈，我觉得应该系真系 呢一屆咧就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即係又 online， 又有即係傳統嘅傳媒，又有舞台劇，即係好多太多 表演嘅範疇， 係啦，表演者咯， 所以表演範疇啦嚇，咁啊今晚好開心啦，咁啊兩位年青的拍檔咧就同我哋唱翻，好多揀咗我哋嗰年代嗰啲歌噶噃，其實我哋嘅二千靚曲嘅聽眾咧就好熟悉，即係一路由七十年代啦咁講，甚至更早都有嘅，即係乜嘢歌都可以一路聽到而家咁樣。不過坦白講，就是、太新嘅咧就未必熟嚇、啊。不過唔緊要，阿以晨咧揀嗰啲咧，好似係新人唱，但係全部係舊歌嚟、啊。因為而家啲新人啊，即係比如包括啊葉明熙啊咩，全部都會翻唱啲舊歌改編啦、啊，非常好啊。咁一開始嘅時候，不如咁啦，你哋兩個新。我系喺我心目中系对唔住啊，系新人嚟嘅吓，两位吓两位新人咧，又可以合唱我哋嘅旧人啊林子祥嘅作品啦，系咁啊，今日晏昼啱啱同阿郑国江老师饮茶，我都叫咗咸鱼白菜，分分钟需要你，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可以跟住唱，我哋最中意全场一齐唱。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 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放倒去长住。 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你似是阳光空气，你似是阳光空气。 呢啲歌系永远一路不断咁翻唱，都系有新意，都系好轻松愉快，历久常新。如果从来唔会觉得呢只歌系一只咦好旧嘅歌吓，冇啲旧嘅感觉嘅，咁系林子祥作嘅。 系 咁啊，当年嘅咸鱼白菜咧，到咗而家都冇， 都唔会过时嘅，都一样会食。 其实系好唔系讲笑啊！我系成日咧，如果我譬如我要唱歌之前啊，譬如今日翻工前，我就唔会食啲油腻嘢啊。 系 咁，我就好中意食啊豆腐啊吓、鱼汤嘅米线啊咁即系冇乜油嘅咧，就会成个人就清爽咗。 呢、這个你要学咗佢先得， 人生之道嚟。 你冇得学噶啦，你喺嗰个流行都市咧，成日食嗰啲咁鬼珍馐百味咧，好多油噶。哇！又炸又剩嘅，成日都有嘅。 咁嗰个应该系我，我翻去煮一下先。 系咪啊？系啊。你负责煮噶？ 我会煮噶，我会煮噶。 以晨好中意煮嘢食， 好中意煮嘢食噶。睇你又唔出，你就系煮俾人食噶，你自己唔食嘅咁瘦嘅。 吓、啊，我食噶，我最中意就系食嘢。不过我早食饭，跟住负责洗碗嗰就另外一个人啦。 哦， 就系我啦。 咁你即系食极都唔肥嗰只啦，好彩。 我都想，但系唔系嘅，我系拣饮择食啦。所谓嘅拣系拣健康嗰啲拣咯。 哦，阿边时听紧啊，边时？ 阿 V 姐，你听紧佢讲嘢哦。啊，冇嘢，我会系咁问下啫。我惊你瞓着觉啫，吓，即系咁。 我天生肥底。 唔系呢个问题啊，你系好一个好好嘅性格嘅，就系唔拣食啊。边时你冇拣饮择食啊？吓，即系弹钢琴一样啦，咩 key 你都弹到嘅，吓，照收照单全收，无论对方叫咩 key。总之分分钟需要你哋吓、啊，多谢你哋两位啦， 多谢 啊 Eason 同埋，哎阿永豪咧就唱咗分分钟需要你。喂，佢话时话喂 Vince， 四月20号你喺香港嘛？ 系 系啊嘛，哇吓死我，因为我捞乱咗啊，成日都捞乱咗，你唔知喺咩度？系点讲啦，阿永豪，你四月20号晏昼得唔得？ 四月20号晏昼，咦？ 未知啊？ 有冇啲乜嘢？ 有冇咩啊？诶，犀利，可以大声讲嘅。而家我因为平时嗰啲我自己嗰啲演唱会咧，冇咁大声，唔敢讲。我呢一个咧就系政府，即系话好有心啊！佢今年咧就啱啱开幕啊，琴日就香港流行文化节，咁里边好多嘢嘅， 系 咁啊，又叫做也文也武，即系又有武术啊，哇！嗰啲我琴日睇个开幕咧，真系打得好好嘅，嗰啲唔係真係拍戲嗰啲喎， 係 真係去參加奧運嗰啲喎。哇，跟住排埋啲舞一齊嘅。咁呢唱歌方面呢就也文也武嘛。咁我嚟啦吓，文歌嘛。咁我哋有同一邊時呢有個叫文歌起舞。咁真係有啲武俠劇歌我哋都會唱嘅。咁因為呢係免費就喺文化中心。咁大家聽住呢個日子 ,mark 住呢個日子喺呢個電話嗰度，就4月20號晏晝，千祈唔好夜晚嚟。晏晝兩點九。 2.9 就大家都不需要买飞的。 是 你说几 最 开心呢， 是 一齐唱。所以刚才你咪分分钟需要你话就得㗎啦。你话就得㗎。喂 ,Vince 啊，你都明㗎啦，我哋搞点唱好吗？OK 啊，即系我同佢夹惯嘅。你讲咩歌，我哋都会弹到唱到。 好啊， 一齐玩。 到时大家记得去听。 系啊， 文化中心啊， 系咪？我哋叫埋谭嘉仪嚟添嘅。 系啊， 系啊，佢又会唱佢只今宵多珍重啊嗰啲咁样。咁但系我哋咧就乜嘢歌都会唱，最紧要咧就系大家识嘅歌，系免费入场嘅， 系 尖沙咀文化中心。 系，大家一定要去支持。 四月20号啊！第一个月即讲咗呢个日子先，慢慢讲，其他嗰啲五月嗰啲慢慢讲。 好 ，OK， 咁分分钟需要你咧，我又想听多一只，睇下先。我最近咧，平时都知嘅，我最近都突然间中意翻啊张国荣一只旧歌，好民歌 feel 嘅，就叫做《春夏秋冬》，啱晒。因为而家我觉得春夏秋冬都好啱香港嘅天气，因为都唔知系乜嘢天，唔知乜嘢季节。春天又好似夏天，夏天有时就好似冬天，即系乜嘢都有，啲冷气令到我又好似话又要带衫啊，即系突然间又好热啊，突然间又落雨啊咁样，春夏秋冬都啱。 系， 不过咩季节都好啦，总之有你在唱，我哋就会同你一齐。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爱间低温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与情痕极悠扬。 滴着汗的一生笑着唱，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我近期相当喜欢的一首歌来的。当年 Leslie 都说，哇，这一首歌啱你唱下，我没事。很文歌的，好像在学校文歌一样，因为原本是有很多吉他有声这样。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春夏秋冬》，都是林振强为他写的歌词，相当之精彩的一首。跟着我们要找你的好拍档了，你的 The other half 吓，另外一半啊，直情可以咁形容啦。哎呀，杜以晨，杜以晨，你唱只旧歌嚟，不过用新版本嘛，系咪啊？你咁后生都多数系噶啦，你我叫你唱旧版本，你唔知点唱，系咪啊？你点解会系咯？但系即系最近啊，严明熙咧就好中意演绎嘅翻一啲旧歌啦，咁啊包括呢只《恋爱预告》，系咪啊？ 是啊，同埋因为呢其实好主要系嗰阵时听咗一个歌唱比赛啦。 是啊。 跟住嗰阵时系另一位都系同严明熙一起参赛嘅。咁就系姚卓菲。 唔系严明熙唱嘅。 是啊。 我呢度写错咗喎，边个整蛊我。 其实系我啊。 哦、 因为我当初揀版本。谭 永浩 嘅写错咗 你死啊你死啊你死啊。你返去俾下。以晨，即 系我会翻去准备啲 大大报复啊，大报复啊！ 地下， 不过呢只歌咧系我哋嘅林珊珊咧原唱啦，咁系陈百强作俾佢，咁、所以呢啲恋爱嘅预告，即系话嗰啲叫 puppy love 嘅时候咧，系永远都唔会即系磨灭嘅呢一种感觉，尤其咧第一次拍拖，即系嗰挺情怀咧，永恒青春嘅一首恋爱。预告， 同埋因为咧，我觉得以晨嘅声线咧系好 sweet 嘅，咁佢唱一啲即系好恋爱方面嘅歌曲咧，我觉得佢系好表达到嗰一种少女嘅嗰种恋爱味， 好少女， 系啊， 系啦，喺你心目中佢永远都系一位好。好可爱好甜蜜的青春少女 春来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而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已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 旧嘅一把声音，咩意思咧？系我哋嘅怀旧，怀翻我哋少男少女嘅情怀。歌名当然都好切合嘅，叫做《恋爱预告》。我哋多谢杜以晨。时间接近九点半啦，新闻之后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乡议局举办的新界马拉松活动致辞时候说，在北区举行的这场赛事与邻近的元朗正是政府全力发展建设的北部都会区所在地，接近深圳发展的核心区和创科产业基地，产生的庞大协同效应对本港长远持续发展非常有利。他形容发展北都区就好像跑马拉松一样，强调政府与乡议局以及社会各界将会跑好这一场耐力赛，为香港跑出更好未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萨法维批评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袭击违反国际法，以色列的使领馆已经不再安全。萨法维表示，哈梅内伊曾经承诺伊朗的回应会让以色列后悔，抵抗力量也都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拭目以待会发生什么事。伊朗半官方传媒发布图片，展示九种不同类型的导弹，据报这些导弹都有能力打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就说，准备好应对伊朗可能回应的任何情况，并保持警惕。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明天起一连两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将会同王毅会谈，讨论广泛的双边合作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重点是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亞太經合組織以及其他多邊機制和論壇中的合作。聲明又說，雙方亦都計劃就著一些熱點話題和地區問題，包括烏克蘭危機和亞太地區局勢，深入交換意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提翻你啦，咁先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北区平斜路系有渠务工程，近住连麻坑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将军澳宝顺路系有道路工程，宝顺路去将南隧道方向，近住常宁游乐场慢线封闭。提翻你一啲嘅晚间工程啦，红磡码头围道、文裕街同埋佛光街咧都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的清晨6点，码头围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嘉围村的部分慢线，文裕街西行近住码头围道的部分慢线，咁以及系佛光街东行地面行车线，近住码头围道的部分快线系要临时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咁另外，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系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港十八区的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的8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怎可以没有你的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这项盛事，感受最精彩的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部分中 捞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的风 ，CY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再震，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24年是金融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武侠小说泰斗，康文署主办了一系列以合资大者金融百年诞辰纪念为主题的活动。 现在在香港文化博物馆正展出由北京著名雕塑家任哲所创作的金融经典角色雕塑。 在展览入面，大家会见到很多家传户晓的角色，包括郭靖、黄蓉、张无忌等等。而在展览期间还设有一系列专题讲座，俾大家深入了解金融嘅创作世界。 第一讲，任侠江湖，任哲谈金融小说人物，由雕塑家任哲亲自剖白创作小说人物雕塑嘅过程。 有请香港文化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当代艺术李庭年博士介绍一下。 雕塑家任哲佢嘅雕塑咧，集合咗呢个东方嘅禅修嘅一啲神韵啦，同埋西方嘅一啲当代嘅雕塑嘅气质。今次呢个讲座咧，佢就会深入咁样去讲翻佢由最初有个意念开始，到创作出嚟呢一啲嘅雕塑人物嗰个表情啦、神态啦、用嘅配饰啊、饰物，佢点解会咁样去挑选咧？并且佢会讲述翻咧佢创作呢啲人物雕塑嗰个经过系点样嘅。 其他讲座主题仲包括漫谈金融。 同影评， 合影如今七十载，沉寂金融小说的多元宇宙， 以及金融小说精华章篇， 合资大者金融百年诞辰纪念任节雕塑展讲座系列， 四月二十至六月一号， 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剧院， 名额先到先得。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友善长迫于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揽夜半忧，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友善长迫于，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未必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忧，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长迫于，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时间到了九点三十九分，咁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当然大家都熟悉咗，就会到凌晨十二点，即系话仲有两个半小时添。咁我哋今日好多歌咧，系将佢充斥咗喺呢两个半钟头里边。我希望大家一听，哦，呢只我都识唱，我想跟住唱，唔好咁大声吓，夜阑人静啦，开始喺心里边唱就最正啦。不过当然啦，如果系喺演唱会啊，喺一啲聚会啊，歌唱聚会咧，我好中意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喺台上面唱，喺下边嘅朋友咧就一齐大声唱，嗰啲咁样嘅感觉咧系唱片揾唔到嘅吓。在电视台都找不到，因为即是 单向的，但是永浩，即是我都成日都去 TVB 即唱，有很多现场很多观众的。 是。 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很敢大声唱的。 可能因为呢习惯了看戏、啊、看电视，很安静地欣赏。 是啊。不过如果讲起呢就好笑的，以前我们初期即是讲紧我四十几年前已经在 TVB 唱过的。 嗯， 咁以前咧，即系嗰啲人好乖嘅，即系佢好又冻啦，你都知啦，去到咁啊，好惊嘅，个个都好认真咁。即系而家你开心都好多噶啦，即系可以随时喺度笑啊，大声拍。但系以前咧，我哋有一排灯嘅，你知唔知系咩嚟？ 系咩嚟噶？ 请拍掌。 哦，即系要指示啲观众。 系嗰、那个导演咧喺上边。按一按咧就请拍掌，系着灯，一掌嚟嗰啲人又拍嘅，咁、啊、你唔着灯佢唔识拍掌嘅，以前啲人乖嘅，系咪即系好守规矩？ 讲起呢一样嘢咧，我都有样嘢想分享，因为我哋而家做紧音乐剧啦， 系啊， 好多一啲观众咧，可能佢哋本身都唔系睇开一啲现场剧嘅嘢， 系啊， 咁咧佢哋都唔知道原来观众嘅掌声同欢呼声对于台上面嘅表演者嚟讲系好紧， 可能系音乐剧佢惊啊嘛，即系惊打乱咗，演唱会嗰啲就唔惊啦，但系音乐剧，哇！你做咗几百场都系咁啊， 系啊， 几百场噶咯，你做咗， 做咗几百场， 佢哋都系好乖噶， 一啲嘅，有啲可能有睇开剧嘅观众，佢哋就好知道，就啊，有情绪就发就做出嚟啦。咁但系可能有一啲睇开电影嘅观众咧，佢哋就会好静心咁样欣赏，去到完场嘅时候先至好热烈，系，但系。 如果有喜意睇音乐剧嘅朋友，你哋听紧呢一个节目嘅，不妨睇嘅时候大声啲拍手掌俾我哋。 即系喺边个地方拍手掌就要到时突发啦。 有感觉嘅时候就拍手掌。 即系基本上舞台剧同埋音乐剧啊 ，Eason 系咪应该系冇拍掌位嘅？ 有个有阵时系有个，有啲歌咧特别澎湃，例如谭咏豪咧，佢去做紧一个好热血嘅年青人咁样，有阵时啲位佢突然间一个转身 ，yes 咁样，大家就会知道哇喺呢个时候啦。光芒四射的时候、 oh, okay, 是啊、这样、即以后就可以即随时会、即鼓励鼓励互相鼓励 台面和台下的情感交流， 尤其是啦即、你那种是一个长寿，真的用长寿这个字来、即做了几百场的日做、真的，所以变成一个小剧场的气氛更好，很近，即是那些观众那个眼泪滴下来你都见到。 哇，有很多观众都跟我们说话，我们流着泪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跟着他们自己都很动容。 是啊，会的，互相影响的嘛。真的今天很开心了，可以在舞台上面将这些歌呢、有些带过来这里。今天呢就今天呢不如这样啦，你排演一次。开个 concert 咧， 好啊， 好嘛，永浩，咁啊，谭永浩咧，佢话要开 concert， 不过冇，如果阿Eason嚟睇，你就好失望啦， 系啊， 系咪？一定要你捧场啊， 一定要， 仲要系揸晒牌嗰啲写住永浩永浩嗰啲咧，插晒灯嗰啲， 其实 送花啊嗰啲咁， 有佢喺台下面睇，我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嚟。 哇哇，笑啊你，是真的，他很真心的，因为谭永豪是一个很即系好真挚的年轻人嚟嘅，就是、我觉得吓，我唔知系咪真噶吓，我要问你吓。 经过了解之后，我哋听下歌先。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咯， 系就系你啦， 系啊。哇 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呀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呀嘿，唱到自己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四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她静静听着的演唱会。 Encore, encore， 都系他嚟听你的演唱会 encore。咁啊，你平时系做音乐剧啦，咁啊唱嗰啲都唔系大家即系以往唱开嗰啲歌， 唔系啲流行曲啦， 系全部都系 original， 即系原创噶嘛。 系啊，全部都系导演去创作， 佢创作系，佢都嚟过我嘅节目两次。 系啊， 系啊，好耐啦，不过吓。 但系佢应该冇唱歌啊， 佢冇唱歌，佢讲嘢，即系讲翻佢个剧啦。 系 咁啊，第一次嚟嘅时候真系神童一个啦。 嗯。 咁啊，第二次嚟咧大个咗得咧， 系 即系大个咗好多啦。 佢咁啊，佢嘅成长速度好快。 系啦系啦，咁同埋即系用好短嘅时间咧就可以摆到好多嘢入去里边。就是输出了很多更多，是不是？那作了这个舞台剧的《青春日志》 啊， 很多人都看过，因为已经做了几百场， 是啊，现在已经四百四十场了， 哇，这么厉害，即是超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了，已经 是 连续的， 连续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香港的创举来的，因为以前剧就有，音乐剧都有，不过这样连续地呢，就真的是可能要在百老汇啊我哋先会睇到啊咁样嘅情况，日日都有。恭喜晒，咁 多谢 系啦。咁但系咧，他冇来睇你演唱，因为佢都喺台上，嘻嘻喺度笑嘅咧，就系头先呢一个即系少女情怀嘅杜以晨，系啊，因为你每一次都系同佢做拍档，系咪啊？对。对演啊咁样嘅， 一时时咯，因为我哋有 A B C D cast， 一阵时就未必系大家嘅，咁同埋我有两个角色啦，都几极端嘅，咁一个同佢就真系叫做一 pair 啦，另外一个咧就同佢叫做 反目， 系啦， 成仇 又未成仇嘅就系叫做 冤家， 冤家 斗气冤家， 哦，你啱啦啱啦，即系斗气冤家，即系真实生活啊！ 佢原本做第一次演呢个剧嘅时候系做女朋友嘅， 哦。 咁但系跟住后屘佢话，我想同佢嗌交啊，咁跟住就要求要做另一个角色咁。 咁第一个角色就假戏真做，第二个角色唔好做， 系嘛，就留翻喺台上做。 系啦，不过真系呢一种嘅感觉咧，就唔知左定右啊，又即系我都好难会分析到，因为我唔系好识睇舞台剧，因为嗰个叫暧昧，就啱晒。是爱爱妹妹咁啊，又真又假，又斗气，又亲爱咁样。不过咧就，以晨咧佢就会一定用一啲比较新啲嘅方法去演绎一只王菲嘅歌。 哇！ 哇！暧昧。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问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呼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

幾美滿呢， 一齊 美滿， 一齊經歷啊、探索啊、分享啊， 係啦係啊係啊，咁啊就互相又鼓勵啊，啊即係啊佢喊嘅時候，你係借個膊頭俾佢啊，係嘛？誒呢啲雖然咧話係啊，好似好佢好戲劇性咁樣，但係其實真事咧。真實的生活都可以做得到，啊，即係最緊要係有啲咩秘訣啊？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哋嘅溝通係非常之多嘅，我哋其實當初點解會真係走埋一齊咧？即係除咗因為一齊做個劇之外咧，咁其實我同佢係好唔一樣嘅人嚟嘅， 係 咁不切， 係啦，咁 靜。 我就比較動，咁但係嗰陣時因為要一起做一個劇啦，咁所以要溝通啦，咁發現原來大家都會喺一啲靈性上面嘅嘢度都有一啲追求嘅，咁跟住就一路溝通好多好多好多，咁我覺得兩個人嘅關係要實證，係一定要係大家有一個好好嘅了解。 當然係，就不過有啲小説就話因為了解而結合。亦都因為了解而分開， 我哋未 唔會嘅， 唔係呢個階段， 係絕對唔會，亦都唔會發生噶啦。 都仲了解中， 不過即係係誒誒點講咧？即係喺年青嘅時候真係好，即係真係如果你能夠可以已經諗啊，阿永豪可以咧，即係講呢啲説話咧，已經係行前咗好多步啊！ 啊， 即系唔系用过来人讲啊，因为我都喺度回想下头先佢唱只《恋爱预告》，我谂啊，我恋爱预告啊，即系 puppy love 嘅时候系点嘅咧？我即刻回想翻，因为有时啲歌曲咧系可以帮到我哋好多好多，即系一啲回忆，同埋甚至思想啊，自己反省啊，吓照住块镜冇用嘅，因为镜好难睇噶嘛。咁但系咧歌咧有时咧啊系。有时听翻我自己以前嗰啲黑胶碟嗰啲咧，我有时真系听到呆咗。我好少听嘅，因为一听翻，哇！当其时点解会咁啊？我当时做紧啲咩啊？我当时同紧边一个一齐？ 记录咗一段回忆喺嗰度， 用歌曲记录就最好，即系直情。所以咧，我成日都形容就话黑胶碟咧，直情系唔系记录嘅，系刻上去嘅。 嗯， 黑胶碟系刻上去嘅，即系压落去噶嘛，压落去咧 声系特别有 啲声咧，就要揾嗰啲唱针。刮翻出嚟，哇！呢啲真系深刻。而家啲人兴啊，而家吓嗰啲声音特别好听嘅。 系啊， 而家兴翻黑胶唱片啊，系啊，兴翻啦。咁啊，我哋今日嘅歌曲咧都充满咗时代感，有质感。Eason啊，特别中意王菲啲歌喎，似乎。 佢唱得好好听。 太好听啦！ 佢唱得太 好听啦，好 musical， 好有味道。咁同埋佢啲歌啊、啲歌词啊，或者嗰个曲式啊，都别树一词嘅。呢个歌叫《迷魂记》，唔系听太多。睇下系咪可以将大家喺屋企一路听歌，一路迷魂了。 别叫我太感激你，若水是太精美。别是我太多风 着情感，得到礼品总会敏感，怕什么？怕习惯豁出去爱上他人，但却不懂去能源假再成真。着情感，得到世俗，只怕伤心。爱什么？爱令我勇于报答太多人，但却不知道如何死里逃生。 唔该晒啊，杜以晨咧，呢个歌叫做《迷魂记》啊嘛，王菲嘅歌嚟嘅。有时一个女仔迷魂，我哋啲男仔咧好多方法嘅，唱一只歌又得，一个眼神又得，或者一个微笑都点嘅。A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哇，即系可能系蒙罗丽莎的微笑。因为呢一只歌咧，我又好细个听嘅，你咧？ 我啊。我就是我妈咪介绍我听， 系点样介绍法啊？ 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咁我妈咪好中意唱歌啦。咁我屋企有一套卡拉 OK， 系 嗰阵时我妈咪喺外国读书，就听英文歌大嘅， 系啊。 所以细个嘅时候，佢就成日唱呢首歌俾我听。 哇！ 可能我中意唱歌都系因为佢， 唔出奇啊。因为细个喺屋企一定是自细分途，而且呢我哋嗰个年代，即系你妈咪嘅年代啦，咁啊听 B G S 咧系太习惯啦，亦都唔会唔中意嘅，因为佢因为 B G S 嗰啲歌好多经典歌，同埋真系好容易听啦，又佢哋啲和音啊各样嘢啦，总之系我嘅少年时代嘅必听必唱嘅歌嚟，呢只就叫做 Words。咁嘅第一句咧就系 smile and everlasting smile， 系送俾我妈咪。 Smile and everlasting smile， 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You find me down,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now, my love. Right now, there'll be no other time, and I can show you how.My love, talk in everlasting words and dedicate them all to me. And I will give you all my life. I'm here if you should call to me. You think that I don't even meanSingle word I say i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Take your heart away. 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 take your heart away. 嘅 words， 你妈咪咪听紧咧？ 我妈咪听紧啦， 听紧啊！咁啊，呢个 smile 一定系佢啊，笑到有牙冇眼嗰只， 系 因为听到啊 Wing 豪咧，可以唱只歌点俾佢听，同埋最重要咧就系你哋两个一齐唱呢只歌啊嘛，啊咁啊，嗰个 memory 咧就真系好 sweet， 所以咧 smile and everlasting smile 系属于你哋。讲起 BGS 咧，就系、是、我当年做緊唔知記，我唔好記得係小學定係初中啦，咁上下啦。其實就唔係 BGS 最紅嘅時候，已經紅咗第一堂。咁佢又出咗一隻叫做 Greatest Hits， 即係精選碟啊。咁我哋咁啱，我有個同學咧，就屋企有套 HiFi， 所以我放學咧多數咧就借啲耳去佢屋企，就一齊聽呢隻 Greatest Hits。咁當然裏面有頭先嘅 words 啦，有另外一隻咧，我係最中意。嗰只歌咧就我好中意个歌词嘅，佢话啦：当我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圣诞树好鬼高，但系而家咧，我觉得佢好细破啊，因为我已经长大， 系成长啊， 成长咗。歌名就叫做《First of May》。When I was small.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Guess who'll cry Come first of May The apple treeThe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Guess who'll cry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First of May 啊，哇，咁都有掌声。one of my favorite songs， 都系我 好中意， 我好喜欢听你唱嘅一首歌。 我就变晒，我唔系 B G S 咁唱啦，当然啦，因为啲圣诞树都即系可能枯萎咗，咁但系呢个 memory 都永远都冇枯萎到。 系， 因为我自细就听呢只歌，但系听咗入耳之后咧，就去到转职业嘅时候咧，我喺个即系餐厅嗰度咧。就会揸住吉他啦，咁啊系啦，咁啊啲人喺度锯紧扒，咁佢哋就用吉他弹咧，就系唔同咗个风格啦。你唔能够好似一对 band 咁， 系 咪啊？即系所以就比较自由啦，吓等佢自由生长。多谢晒啊 ，Vince， 我伴奏就 First of May。不过多谢还多谢你回馈翻我哋一首歌，唔该你。 可以唱嘅歌俾我哋听下咧？边时今日未开声唱？ 因为今日倾开音乐剧，所以都系拣咗只音乐剧嘅。 系啊，咩嘅？ 呢只可能阿雨神未出世添。 咩 剧 啊？哦，雪浪湖 有啦，因为都差唔多 出咗世啦，系咪啊？有冇咁夸张啊？ 出咗世噶啦， 出咗噶啦， 系啦，冇廿年到嘅啫嘛，梗系出咗世啦。 唔系喎，廿几年，可能三年都嚟紧。 系咩？系咩？即系咁离谱， 但系好经典嘅。 喂，真系好离谱，有乜咁快嗰啲时间？系啊，雪浪湖都廿几卅年，唔系啩？真系，我都系懵然不知。不过好听啊，呢首。多谢阿以晨同我哋演绎啊，唔系啊，系阿 Vince 系你话嘅廿几年，因为以晨系演绎而家嗰啲嘅，你廿几年前嗰啲唔该系 Vince， 唔该你唱。 但愿再发可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日秒秒细致长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笑，似在说无望也不要紧。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日回来，重新多可爱，盼为我趁这心深深去吻。节变千里，细数天天变更。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暗地里又为你再等。时日秒秒，细致长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笑，似在说这梦会变真。你若有日回来，纵身多可爱，盼为我趁这心深深去吻。接近，心也好。 想这梦会变真，你是这样回来，曾经真可爱，再令我心里多兴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区有登住零件怀疑飞脱，击中途经的一个十八岁内地女子的头部，伤者清醒，送到玛丽医院治理。警方晚上七点几接获途人报案，现场是爹核士街一号，意外原因仍在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听日将会展开为期五日的访港活动。李家超说，他代表特区政府在礼宾府举办欢迎晚宴，热烈欢迎和感谢国家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孙书贤率领自然资源部的代表团和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与极地专家团队访港。他又說，雪龍2號訪港期間將會免費開放給公眾和團體參觀，考察和極地專家團隊亦都會參與一系列科研和科普講座等活動，讓市民了解國家在極地探索的科技發展成就。新疆阿克蘇地區拜城縣下午4點幾發生 5.4 級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暫時未有傷亡或者房屋損毀報告。震央距离拜城县城29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493公里。阿克苏市、拜城县等地震感明显。拜城县一个群众表示，窗户同门都震得发出声响。台湾花莲地震搜救人员今日将300几人带离山区，太鲁阁景区天长地区有30几人继续留守，其余已经全数离开。太鲁阁景区现时仍有5人失去联络，当局说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然会全力推展。另外，在地震当中严重受损的太鲁阁景区管理处宣布会持续封闭，等园内的通道和设施修复之后，另行公告重新开园时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燕婷、周恩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次极地旅行令水墨艺术家梁雪英 Amy 开始尝试透过冰雪极地为主题的画作，唤起大家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听下 Amy 解释，点解即将举行的展览叫做融像啊？ 第一就是融化，就是冰川、冰山啊，同埋嗰啲冰架啊，都喺度融紧，因为天气嘅变化啦，所以有好几幅画都系冰山喺度融紧，嗰啲水真系滴紧落嚟咁样。呢、这个就系我想表达嗰个景象咯。第二咧就系、是、融合，因为呢一次嘅画展咧系有繁花同埋极地，极地系好冻啦，咁繁花系比较相对上系温暖，咁佢哋有一个反差，但系佢哋又同一时间喺呢个展览里边。咁所以冷同埋暖啦，传统同埋当代，盛开同埋寂寥，都系有一个反差，但系又融合喺埋一齐。有一幅画我系特别中意嘅，就系、是、喺冰山上边有一只小企鹅，佢咧就其实同佢啲同伴咧就走失咗，佢前路茫茫，佢好彷徨，但系亦都有一个希望喺里边。佢唔放弃，佢向前行。我自己就希望翻到屋企啦。个路喺佢前边，到底佢可唔可以揾翻佢啲同伴啊？或者佢就系咁样迷失咗方向，咁就交代俾观众啦。咁呢一幅画系我自己比较喜欢、比较满意嘅作品。 融像梁雪英现代中国水墨画展，即日起去到4月15日，尖沙咀1881古迹展览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见。惜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各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0:38，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嘅好拍档，当然啦，另外一对好拍档就系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谭永浩同埋杜以晨， 大家好， 多谢两位， 大家好。 既然你哋两个一齐有咁合拍，一双双一对对。唱只合唱的男女歌曲呢， 好啊 呢一隻呢就是你剛才讲话你要小小的就有啲卡拉 OK 的出现。 嗯， 呢隻是卡拉 OK 名曲嚟㗎、啊。因为呢卡拉 OK 就最兴有男女对唱的歌曲啦。咁、嗯、因为啱嘅咁一人一个咪同埋你唱一句我唱一句。 我都记得我嗰阵时有呢一首歌嗰隻 LD。 LD 啊，即係银色好大隻嗰啲。 係呀、啊。 多谢两位。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已浓， 情海变苍茫， 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笑笑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际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愿里梦，恨满胸，受红尘多捉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愿里梦，恨满胸，受红尘多捉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以前呢啲卡拉 OK 咧，呢又是 LD 碟咧，即系可以讲系第一代嘅大型影碟吓，咁啊好大贡献嘅，我觉得，因为亦都推动到呢个卡拉 OK 咧，唔系净喺香港，因为香港开始先噶嘛，即系卡拉 OK 系日本人发明嘅，不过咧就喺香港咧就开始大爆发，令到咧十几亿人都识呢样嘢，所以呢只歌咧即系唔系吓你。虽然是唱广东的，但是你去到黑龙江都照唱的， 即是他们都是唱广东话， 唱广东话一定要唱，但是全部是那些音是黑龙江音咯，新疆音啊，即是什么音都有的了，但是即是他们因为这些歌他们没有的嘛，本身所以即是他们突然间兴卡拉 OK 呢，哇，即是之前是即系我都睇咗嗰个型，好疯狂下嘅。 同埋即系卡拉 OK 系真系帮到好多好多歌去宣传，即系有啲有阵时我本身唔识，跟住诶嗰只碟有， 唔使讲啦，即系为咗嗰只歌真系个广播力啊，即系大咗几千万倍、因为以前我哋嗰个年代，你想唱一只歌啊，哇，仲要想搵个女仔同你唱啊，死啦，要点啊？哈 ，Vince 得唔得闲啊？哦，好啊，同我伴奏弹钢琴啊，得唔得？得，你屋企有琴啊？冇喎，咁你仲好多啊，坚哥得唔得啊？坚哥， 哇！啲態度鼓嚟喎，即係唔得噶嘛嚇，即係好煩嘅。以前學一隻歌，所以咧即係我就選擇咗彈吉他就咁解，唔彈鋼琴，因為屋企冇鋼琴嚇，同埋好煩嚇，要翳屋企買座鋼琴喎，買咗都死啊！ 係， 因為喺隔離會敲門，唔好咁大聲啊，即係會嘈住 嘅。練習嘅時候 係啦，咁啊一定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卡拉 OK 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貢獻嚟嘅，喺點講啊？即係朋友之間啊，或者人之間嗰屋企人咧，嗰個溝通嘅，真係幫助好大，好玩嘅嚇。咁啊，當然因為卡拉 OK 咧，所以形成咗好多朋友都中意唱歌啦。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叫親邊個唱歌都冇啦咁樣嘅啦，全部都驚嘅。而家你啱調轉啦，俾個咪我，俾個咪我，俾個咪我， 個個都咪霸啦， 佢變咗霸咪，係啊，所以對於唱歌係一件好事嚟。頭先就係相思風雨中啦，好啦，而家咧就獨唱啦。咁啊，頭先聽到一把好嬌滴滴嘅聲音咧，咁當然就係來自我哋今日嘅嚇杜爾神啦，係即係啊小喬啦。呢個歌叫《北極光》嚇，我當然聽過阿莫文蔚唱啦嚇。有冇去过睇北极光？ 我都想，但我未有呢一个资金。 我要好多资金嘅咩？咪去加拿大咁啫嘛。 寻求一个伴侣喺我隔篱。 哦，容易啦，咁咪唔使寻，咁咪唔使资金咯。有啦，有啦，咁咪有啦，有啦，已经有啦。 伴侣唔使资金。 同埋你去到都系讲真啦，都系瞓嗰啲嗰啲系咪帐幕嚟嘅？即系要喺室外咧，要睇北极光要。半夜咁一路喺度出現噶嘛，冇可以成日都冇噶。 係啊，有時睇唔到啊，會 唔係有時啊，成日都睇唔到。咁所以唔緊要嘅，唔使咩資金嘅咋，阿醫生啊，就而家啦，而家係啦， 咁我 哋 就帶大家去， 即係啦，即係望住個天空，佢就會出現噶啦。我會叫上面射啲霓虹燈俾，又或者無人機咧去扮嗰啲嘅北極光俾你。 有啫， 喺維港景嘅天空上邊嘅北。极光， 几多晚逝去了不返，那份潮水已深陷发肤之间，夜夜在期盼，既凄艳又糜烂，若是没有期盼要怎办，一世遗憾一眼，如何有算贪，早知你爱不起怨亦难，星星叹融化了冰山，却未能够叫天为我睁开眼，像寂寞圣诞，雪花路上弥漫，大地上我这里最黯淡，心中总是有所盼，严寒没有减，风很冷，我的手已渐凉，啊，越飘亮， 逝去了不返，那份潮水已渗陷发肤之间，夜夜在期盼，既凄艳又糜烂，若是没有期盼要怎办，等一世为看一眼，如何有算淡，早知你爱不起愿意难、啊、月飘亮、啊、月无常，你竟良心你细想， 我都未睇过，不过我又唔系真系咁诶，即系好想去睇嗰啲，即系话要好多人都讲到咧，睇北极光系即系一生必睇嘅，即系吓，即系死之前一定要做嘅事啊！我又话， 可能好难遇到啦，因为 唔系啊，遇到又点咧？我又觉得好似而家，好似嗰啲P 图咁样嘅啫嘛，系咪好靓？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冇资格讲啊，我冇见过。不过相啊，梗系睇过无数咁多啦。 系 咁，同埋佢哋话真嘅咧就冇咁艳嘅，即系你要搵个相机、 校啲光， 咪影咗好长嘅时间，咁积聚咗嗰个光咧，先至会睇得好靓，成天都系 系、 啊、真嘅时候冇咁，但系。好坦白讲，我都怕冻噶，啊，冻得好犀利噶，咁起码都去北极噶嘛， 系咯，嗰边都 最近我谂啊，去到黄都啦，即系加拿大个北部嗰度啦， 系 唔使一定要去到北极圈嘅，即系已经入咗北极圈， 入咗北极圈， 系啦，咁啊，嗰度系你话唔定，睇下系咪真系咁冻先吓。OK， 咁不如咁啊，你继续冻啦，嗱，因为以神要去啦，你冇得唔去啦。 系啊， 佢你一定要黐住你噶嘛，同埋你要即系佢冻嘅时候，你要揽住佢，系俾你温暖 佢。 佢 唔冻就我冻， 系啦。咁可能你已经系将你嗰件衫或者件皮褛、啊、全部咧包住佢，然后你就变咗最冷一天。所以你要演绎呢只歌咧，就要俾我哋一种好冻嘅感觉。 大家一齐啊！ 张国荣嘅歌叫做《最冷一天》。我哋特别嘉宾谭咏豪，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 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每及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希望今晚不是最冷的一天，张国荣的歌。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大约是24度至到28度左右。这首歌叫做冷雨，咦，真的挺冷啊。希望没那么冷啊，开篷跑车吧。细雨纷纷仿似雾里吗，搭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泊自己水泼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碰进开风吹空，觉得少许冷，骤然顿觉身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遮两眼，溅起水花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波音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每个潇洒像置身清风间，上碰进开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顿然觉沉觉真觉缓越了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遮两眼，溅起水花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间， 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眼，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到达了海滩，开开心心冷雨风中散，轻轻快快车到达了海滩，开开心心冷雨风中散。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埋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伴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特登唱呢一隻月半小夜曲咧，揾只小提琴拉住弹住个吉他咧，就衬住你两位啦。你两位咧就以恩爱、好恩爱嘅镜头咧，就一路咁样 zoom 埋去你哋嗰度，然后咧就合唱呢一首叫做《十分爱》。佢哋两个系边个？今日我哋特别嘉宾谭永浩同埋杜以晨。 分手后一分钟便有后悔声音，能伤我最深的人偏得我心，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爱过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适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 你 一个 小小，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心未放开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一直爱， 守候，天天都是最重要牺牲。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爱过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适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 未放开，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 离开， 愿你改， 一个 小小意外，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心 放开， 未放开， 宇宙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早知不应是爱。 未放开， 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 避开，愿你改， 一个 小小 你悔恨我未会是不散不爱，心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一直爱。 一出爱情电影嘅主题曲《十分爱》啊，咁啊系啊邓丽欣同埋啊 方 力申系啦，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啱晒今日啦，气氛啊吓，甚至人选继续情歌嚟。回来我身边好吗？ 道别了怎可再见？就像这一生再精彩也得一次童年，但愿我天真未变，孩子很好骗，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信你狡辩，让我听教你便回来我身边。明知等不到亦要等，还好有眼泪来陪衬，反正空虚没什么想发生。难得开心过让我等，难得我越爱越振奋，可以等谁愿意问，没有真相才吸引，我勇敢我胆怯我不忿，回头问背后谁着了灯。真的看见，现在我天天抱紧这部公仔去睡眠，但愿我天真未变，孩子很好骗，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信你狡辩，让我听教你便回来我身边。明知等不到亦要等，还好有眼泪来陪衬，

呢只友情岁月，希望我哋都将呢啲往日嘅岁月可以慢慢慢慢揾翻翻嚟就好啦。咁啊，多谢阿永浩咧，就拣一啲咧，我哋未必一定喺呢个节目度听到嘅歌啊。咁啊，但系一听，哎呀，又我哋又会唱过，又会听过。咁啊，头先咧，我哋早前啊介绍咗一个叫做也文也武嘅免费音乐会啦，吓咁个地方咧就喺我哋尖沙咀嗰个文化中心出边，即系又唔喺里，又唔喺出边外边嘅，又唔喺个科里边，就喺个大堂嗰度，系第一次嘅。我即系因为点解咧？系因为政府希望即系康文署咧，已经话啊亲民啲啊，既然系免费，大家随时嚟啦咁。咁啊日子咧就四月二十号，咁啊系晏昼嚟嘅，系两点九。咁咪 mark 住呢个日期啦，四月二十。咁但系咧，到时咧，阿边时啊？我哋咪话讲咗，我哋有点唱嘅。咁啊，雨神你可以试下啦。你求其讲一只歌，睇下阿边时可唔可以即刻点唱，即刻弹，即刻唱。唔知噶，佢唔知咩歌噶。你求其噏一只你想听嘅歌啦。 我想听一只啊。 系啊。 系神张敬轩。 张敬轩嘅遇见神。 遇见神。 识唔识啊？边时？哇！ 哇！哇！哇！ 因为我知 Fans 都系好虔诚嘅基督徒嚟嘅， 但系佢连个 intro 都识弹埋，系即刻噶。梗系要唱埋啦，到时我同你一齐唱咁啦。嗱，佢而家咧就即系左手就弹紧个琴。右手咧就拨紧个 iPad， 睇下啲歌词系乜嘢，系咪好犀利？ 好犀利！ 寒天边飘过云海，告诉世界幻变常在，从来人在月缺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演。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生粉碎，像未曾无言流泪，满身抖震。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天边缘，流年游荡暗室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新正在心内生。从来人在月缺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演。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生粉碎，像未曾无言流泪，满身抖震。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天边缘，流年游荡暗室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新正在心内生。只因有你，今天有你了不起。谁无暇生一身精彩佳美，有谁来导演出好戏，人能遇见神是福气，最终高飞，从来难数高低多 小事，何时成就那天实现？前途幻变时，路虽远，有这福气心内暖。 應該又係錄第二隻歌都得嘅，係真係頭先我都唔知佢點咩啊，我唔知阿以晨係點咩歌嘅，咁一咁就全隻唱曬。 堅持好犀利。 係噶，咁啊到時我哋四月二十號即係下個再下個禮拜六啦，咁我哋晏晝就喺個文化中心嗰度。咁啊以往咧，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以往我喺電台咧，我每年都會做一個免費嘅即係二千靚歌嘅小型演唱會，咁、就喺我哋電台裏邊有二三百人咁。咁、但係今次咧我都唔知啦，咁啊因為係 open 嘅。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咁或者去睇完你嗰个青春日志就过嚟啦，或者我睇完我哋先至去过嚟青春嚟啦，系啦，我会嘅， 好啊， 睇你两位嘅演出， 期待 Elvis 哥哥嚟， 系啊，咁我哋到时嗰个廿，即系叫做民歌起舞啦，咧民歌就系我包办。起舞是咩意思呢？唔係邊時跳舞嚇，係啊，嗰啲武俠劇嗰啲歌，我哋都會隨時唱。係、啊，因為佢個主題叫也文也武啊嘛。 係喎，好難得聽到你唱武俠劇嘅歌。 係好嘅，好熟嘅，大家都一齊、其實係想大合唱啫嘛。 係， 真係可以同大家一齊唱。 好啊， 一生何求啊！冷暖那可休？回頭多少個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像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作词的是潘伟源，当然主唱的是 Danny 陈百强。哇，你看个钟原来得分几十秒，不过未完就到11:30啫。一路到12:00，我哋还有半个钟头嘅2000靓歌再重聚，当然还有好多好听嘅经典名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圆满结束，一连三日的赛事有10,000+人次入场，包括政府官员下午入场观赛。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气氛十分炽热，加上明年活动将移师新落成，座位更多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今年的比赛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大球场上演，令赛事添上特别意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场内载歌载舞，观众的精心打扮，气氛非常热烈，场外一带食肆酒吧亦都受惠于盛事带来的气氛和人流，生意有所增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香港七榄不单止是一场球赛，更加是一场结合视听娱乐享受的嘉年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香港举办的新界马拉松活动致辞时说，在北区举行的这场赛事和邻近的元朗，正是政府全力发展建设的北部都会区所在地，接近深圳发展的核心区和创科产业基地，产生的庞大协同效应对本港长远持续发展非常有利。他形容发展北部都会区就好像跑马拉松，强调政府和乡议局以及社会各界将会跑好这场耐力赛，为香港跑出更好未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推行至今，有不少意见反映指令袋的设计可以改进，例如不方便打结，亦都有市民反映厨余机的距离太远，要步行大约10分钟。谢展环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大约80-90%住宅居民愿意登记领取指定袋，但只有20%至1/2有使用。至于厨余机等回收设施，他说如果在短时间内将设施加倍，技术上不可行。另外，谢展环提到疫情期间曾经估计通关之后经济会很快反弹，所以推行垃圾收费，但现时经济气氛尤其是见到对饮食业和院舍的影响，他强调先行先试不单止要视察实际操作，亦都要考虑成本、盈利、参与者的感受和情绪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距离取得加沙战争的胜利只是一步之遥，重申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不释放所有人质，就不可能实现停火。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承认以色列付出沉痛代价，但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极端要求，又说国际社会不应该向以色列施压，因为这样只会导致哈马斯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而军发言人较早时就表示，已经从加沙南部撤出几乎所有地面部队，只是留下一个旅。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以军发言人说，已经完成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任务，部队将会撤离，以军正重新集结，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4-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现在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张曼芝。 悠悠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是百千遍，抹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长如电，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最后半小时啦，我系 Albert， 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谭咏豪同埋杜以晨，你两位哇，今晚唱咗成两个几钟，攰唔攰咧？ 其实好开心嘅，可以喺度唱歌。 不如咁啊，嗱，你哋两个咧就平时咧就即系成日都会见，仲要喺台上边见，仲要喺台上边合拍，一齐做戏，一齐做音乐剧。咁你哋嗰个音乐剧咧，你系男主角啦，系咪女主角啦？咁嗰只主题曲咧就叫做咩？ 其中一首系 插曲， 男女主角相遇嘅时候一首歌，叫做《似远又似近》。 睇下远定近，我谂都好近望到你哋好啲，因为嗰个剧场咧就系唔系超大嗰啲，仲好可以近距离睇你哋做戏同埋。听你哋唱歌， 心里面只有一个心愿，期待我爱的你成为我的初恋， 只盼望这爱如我所愿，不要再挣扎求全， 我们的感觉，你我早已知道为何还没有说好。难道要等到天荒跟地老，失去了才学会当宝？ 但我的生活就是负了太多枷锁，我喜欢什么亦要妈妈通过，谁愿看着爱情亦因此错过，面对着这压力谁可来冲破？ 下雨天于学校望着你，内心不禁有股冲动去为你挡风遮荫，还是怕误会造成就因此不禁，这种感觉似远又似近。 就嚟十二点啦，你翻屋企未啊？ 我翻啦，你一齐？ 但系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唔会啊，有你喺度咩都好。 咁你想我揸车送你定系踩单车啊？ 我哋行路。 就算今天在现实里有什么牵挂，在你身旁忧虑也都给火化，能共你坐在二人座嘻嘻哈哈，世上尚有更动人的时刻吗？若论火心就是注定可伤人， 别理他人定话说相不相衬， 还是与你没事乱谈就已经开心，一种感觉已渐渐步近。一种感觉已渐渐步近。 真的好似咧喺度睇紧你哋做舞台剧咁样，好逼真啊，好亲近。多谢晒两位男女主角。呢首歌叫做咩名话？ 呢首歌叫做《似远又似近》啊，系啊。好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哋喺呢一度去演绎呢一首歌， 非常我好开心啊！因为呢个剧系即系非常之即系有代表性，亦都有价值。 多谢 有感觉啊！我虽然未睇，但系嗰个感觉系浓出咗嚟。今日远近都可以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 系 啊，远到全世界而家系可以听全球直播啦，亦都可以再重听啦。所以远嘅、近嘅都会听翻2000多歌 再重聚嘅，系啊。咁其实咧，啱啱我哋就表演咗一个音乐剧嘅歌啦。咁 Elvis 哥哥，你迟啲又有一个 show 啦。 嗯， 咁有得点歌噶嘛？ 有噶， 系嘛？咁我妈咪咧，佢其实而家都听紧呢个节目，佢、就想率先点一首歌，唔知得唔得咧？ 我要识唱先得噶， 系啊，叫做 如果唔识唱，咪叫阿 Vince 唱咯。 真系啊，佢想点一首歌咧，叫做《Streets of London》。 Streets of London 系 伦敦街道，呢首梗系好熟啦，好彩识唱。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hands held loosely by the side. Yesterday's papers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You're lonely, save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drag. 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and to carry you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Oh,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好啦，点咧？谭太，谭永豪嘅妈妈， 妈咪，多谢你。 叫做 Streets of London， 系可以预先系啦，可以点唱下嘅咁嘅都市。我都会好中意嘅，甚至我五月自己嗰个大型啲嘅演唱会咧，都一定要以后都希望可以搞到点唱部分， 啊、 因为现场可以打成一片，大家有互动啦，好开心啊！大家一齐唱啦嘛，系咪啊？打晒啲字幕出嚟啊，咁样哇，谂起都开心，谂起都开心。好啦，咁翻嚟二千零歌再循序，我哋唔会俾佢停噶咯。跟住落嚟，我哋有杜以晨。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输别离，仍旧渴望爱的转机，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只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是你的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今生今世，跟住我哋有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岁月如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故事，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报应。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心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停留欲语到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 神咧，你将会有好多演出咯，系咪啊？ 系。 又除咗《青春日志》啦，又有啲新嘅舞台剧。 系啊，佢叫做。我可唔可以讲嘅？请问。 可以 ，Why not？ 我好想听添。 佢叫做《少年神龙》，《少年神龙的摇滚独白》。 哇！ 有少少长个名 字。啊，不过我记得啦，啊，我已经记得啦，啊， 系一 个特别啊嘛， 系穿越剧嚟嘅。 O、okay, K， 好，期待期待。 嗯。 咁啊，永豪咧， 系我就而家都 keep 住做紧《我们的青春日子》啦。咁嚟紧七月、八月左右嘅时间，都会有一个新嘅演出。 哦，又有新演出啦。咁啊，不过你唔会忘记同阿 大温 德尊啊、大王咧一齐合作嘅，继续嘅每个礼拜都主持吓， 流行都市 啦。咁今日真系好多谢两位啦，一双双一对对咁上嚟啦，二千零歌才重聚，到过你嘅青春岁月， 都多谢你。 你哋嘅青春日志系记住今日，同埋记住啊，头先我哋讲过四月二十号啊。当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感激你哋陪咗我哋三小时，多谢大家。Sleep，lay me down。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多谢晒啊 ，Vince。今晚又唱歌又弹琴，多谢当然我哋嘅老拍档阿坚哥都系，更加多谢咧就期待住，我哋有都好多经典经典嘅名曲咧，会喺呢一两个月咧陆续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到时可以一齐心里边大合唱。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Very, very sweet, sweet dream. See you next week. 下个星期9点再见。拜拜。Good night.